个夏天，又过了一个冬天，习惯性的想你失眠，到现在没有改变。再过个一天两天，再过个一年两年，我已经要25岁，就要面对这个社会，而你是否会出现，出现在我的梦里面，要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，而你是否还会出现，是不是没有变，像当初分开时的那种情节。是没有改变，像当初分开时的